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啊，就翻到第三节，第二集嘅第三节嘅奇异档案，真系讲错咗之前嘅节目。系啦，咁咧就头先你睇到咧嗰个临开场一个啱啱个片段咧，嗰个奇异字啊，咁我哋呢个读奇异档案咧，我多谢陈永业先生咧，即系艺人陈永业咧，帮我哋录制呢段录音咧，就系解释下呢个字嘅，系啦，咁样。那個解釋其實是我寫的，又不知道是否啱的。OK， 咁啊，唔會話，可能啲人成日問點讀咁樣，即係我覺得又係難嘅。有啲人話我改咗名嘅時候咧，改啲咩節目名嘅時候咧，佢啲人話：阿師傅都冇用呢個名咧，即係唔夠朗朗上口。有啲人唔識讀咧，即係搜尋嗰陣寫唔到咧，你揦嘢嘅喎。我咁樣啊！我就想买嘢，节目就系讲 啦，冇乱讲嘅啦。啱啱咪头先讲话冇乱讲嘢， 又嚟又想买嘢，烧大晒啊！就系咁啦。好啦，咁就讲翻阿初恋啦，讲头先讲阿爸爸西环嘅故事啦，西环 西。喺西环咧，唔系净系得一个故事嘅，咁有另一个都系西环警署嘅故事啊。 系啦，咁其实另一个就应该好多人都知噶啦，咁佢。佢咧就嗰陣時就有添人咧，就喺西環嗰度巡邏啦，半夜嚟嘅又係。咁然後嗰個就咁啱落緊雨，咁佢哋就揸緊架警車嘅。跟住咧就突然間見到有個足球碌咗落嚟，咁 係斜佬碌落嚟嗰度嘛？ 係斜佬碌落嚟咁樣啦。咁於是咁咁佢哋車又見到，諗住哎又落雨，咁樣就拎開喺耳邊，咁樣費事阻住啲人揸車咁啦。咁佢哋落去一拎個波上嚟一睇。呢是个人头嚟嘅， 系真系人头， 系真系见到个人头，即系一直拎住，喂人头、啊，跟住之后俾啲伙计睇，喂真系人头咁、啊、样。 大家传下波先咁啊！ 喂，你睇下人头咁样。系啦，跟住之后咁佢哋，因为嗰度其实系有一个殓房嗰啲嘅，咁于是就走去问，好似冇记错，好似叫福伯嗰个人就叫咩？福伯，你有冇唔见嘢啊？你试下睇下先啦，咁样你揾下咁样。 但系其实。怎样整不见个头呢是很难 的。很难的、啊、飞了流出来。是不是玩大了呢、他们是不是真的拿了去打球呢殓房嗰班友， 转身射三分波啦咁 啊！即系而家你讲嘅系福伯咧，就喺附近殓房做咁啊嘛。 即系福伯就喺殓房做嘅，就应该系系咯，就 take care 嗰啲嘢啦。跟住之后 就打去问佢啦，有冇唔见？ 系啦，跟住然后福伯就唔肯开箱睇嘅，其实 点解咧？ 咁你即系觉得打搅人哋啊嘛？ 咁但系你碍于职责，你都要睇下系咪真系有唔见到嘢啊？ 咁唔知啦。咁应该最后咧，佢哋就系真系俾翻个头嗰边嘅， 即系就攞翻个头去嗰个福伯度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跟住然后嗰年成车嘅警察就全部都升咗职咁样咯。系全部都同一年升咗。 哦，咁样，咁样，咦？如果咁样讲，佢打打下波飞咗个头落嚟。那個頭其實他們為何在殮房飛出去大家不知道，但那班差人 怎麼會不知道，現在人家醫院的腦要化驗，腦都不見了不出奇。 那你不是你爸爸那裡人來的嗎？但以前的是他的以前的即聽說下來的故事，是不是在西環的。那對人揸住個頭呢，他又很淡定。 是因為那個情景，你看 看， 我想你 看 到 什麼頭來的。喂，你唔傳波喎，頭繼續攣住佢喎。喂，我打話睇個頭喺邊度嚟啊？揾阿福伯係咁樣嘅，係咯。 我諗以前個年代有嘅，而家冇啦。一見到個頭喺度封鎖線啦，已經。 係咯，要揾阿福伯，福伯我揸好主意噶啦。福伯就好似以前阿林正英嗰啲狗叔啊，咁樣就出嚟咁樣。啊，呢個頭係我哋嘅，攞翻走啊！咁樣喎。OK 啦，咁樣啊，喺西環流傳咧都。其实西环咧，上环啲地方咧，冇发觉好迷离啊，半夜。 好少， 因为嗰边、啊、我爹哋话嗰边系好多殓房同埋好多医院。 系、啊，喺上环嗰一次咧，喺边个嗰度属上环咧？咁东华医院啊，定咩啊？你哋提供下，如果有咩打字，我唔有冇讲错啊？总之我系上咗个上面个医院啊，半夜咧入咗深切治疗救人嘅。 唔係醫生嚟㗎我，但我有啲嘢做啦。跟住聽到一物一頭霧水，你做師傅嘅心理治療嗰度點咧？啊，係啊，我俾人救咯嘅啫。跟住行翻落嚟，咁行到斜路落嚟嘅啫。一路行咧就會經過一啲街，咁我自己咧又唔係好熟路啦，咁又穿下啲街咁樣。聽講話附近有啲古廟，話聽講人哋話好靈，但我遇過一啲 case 咧，就因為人哋拜嗰啲廟咧，拜到咧賴嘢啊，啲嘢翻去好多好多啲做好多投資啊，或者有啲 agent 公司或者金融啲支持者嗰啲都會一隊隊人或者地產都會拜喎。啊，我好信邪嘅喎，點解唔嚟啊？我彈到拜。我唔好明白，咁啊，跟住走去拜咗咧，拜完咧就翻去咧就濑嘢啦，因为佢成日都系想开单嘅啫，咁就祈求咗，以为呢个系正神，但系成日佢附近全部都系嗰啲嘢，全部都系，因为点解系师公同我讲嘅，因为我处理呢个 case 嘅时候，我的祖师话。佢點解賴嘢？就因為佢咩乜乜，我係唔知呢個人去擺咗呢啲嘢噶。我先講出嚟，咁啊冇嘢講。跟住問我你擺咩啊？佢話你自己求翻嚟喎，你全個排去邊間廟求咁樣？因為咩嗰間嘢好靚，個個都去我頭大咗成天人去啊嘛，咁都唔拜啊咁啊。哦，咁樣啊。 但係嗰間廟係有冇話標榜係擺緊啲咩神？即系观音啊，或者地藏王啊， 影响甚大啊！我咁讲啊， 佢系上环一带嘅， 嗰边都好出名噶啦。咁咧就咧，个男神嚟噶啦，好唔好啊？男性啦吓，拜嘅，咁好啦，烟雾弥漫嗰日我。究竟佢啲香啊定咩都唔知咧，我咧就因为处理过呢单嘢，咁咧我就咦咁啱我喺嗰度做完嘢行落嚟，唔通嗰个庙系咪喺呢度附近嘅咧咁样？我又唔熟路咁行，真系都行到去喎、啊，喺佢出边嗰度闩咗门，嗰度围墙嗰度望下佢，哇果然猛鬼啊！即系所谓妖气冲天咁样，系跟住我冇咩剑啦，咁我咪又唔系烟赤霞，咁我咪走咯。咁样系蒙蒙地嘅条街，好怪。你一话佢啲香多啦，香火好鼎盛，个塔香都吊好多嘅。咁但系呢啲都唔系香嘅烟咯，系蒙啊，条街蒙。有时咧静落嚟咧，黄昏时候咧，你行下呢啲咁嘅街道，一上环啲街道啦，你会发觉佢咧好蒙啊，好阴好阴嘅嗰条街。得闲去上环嗰度住下，因为想冇人住上环咩古仔爆啊咁啊，打翻嚟啊！我点啊就系81256586，系啊，等紧你啊去上环啊，或者系上环附近啊、西环啊一带啊，西环嗰啲浮尸啊，唔系西环嗰啲弃尸啊、海边啊、沉尸啊嗰啲都出名嘅，系啦、啊，咁有个中间有个殓房啦，嗰边啱啱海皮嗰度附近嗰度有个殓房。但再上咧就系、是、算系几 high 嘅屋，几 OK 嘅屋苑嚟噶，再上嘅。咁我都唔知点解下低会系殓房，佢哋都几高级噶，嗰啲殓房都 系咯，生人打死地 系啦，系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我哋又有啲咩讲啦？咁啊初恋， 除咗西环警署啦，咁啊又试过有长洲差馆嘅故事。 咁咧呢个咧就系我爸啲伙计咁样嘅，咁咧就系咁长洲差馆，唔知点解每次发生都系半夜嚟嘅。跟住咁嗰阵时咧就有人打电话落报案室啦，咁咧就系一个妈妈搵紧个女，就话唔见咗个女咁样啦。咁然后咧佢报嗰个地址咧系一个荒废咗嘅地方嚟嘅，已经冇人住噶啦。咁同埋系打咗几次佢其实系啦，咁于是咧。因为个个都知道好似喂唔系好对路喎、啊、你半夜住报嗰个地址其实冇人住喎、啊。咁然后咁佢哋就好驚啦。咁其实因为佢哋出咗去，因为佢哋接咗之后咁佢哋都要做嘢㗎嘛。你唔见咗个女咁样。咁然后佢哋有出去嗰个地方睇过嘅。係真係冇人住啦，然后真係冇人嘅。咁然后咁但係个电话 keep 住打电话嚟。咁后咪呢就有一个即係、多啲经验嘅前辈咁样。咁、就到佢去啦。咁呢就去嘅时候咁咧，佢系听到系有女仔喊啦，有个小朋友女仔喊咁样嘅声嚟嘅，但系都系睇佢唔到，唔知佢喺边嘅。咁于是咧就应该大概系喺嗰条街咁样啦，跟住喺度嗌话：喂，妹妹翻屋企啦咁样嗰啲，就一路 你妈揾你啊， 系啊系啦，就系咁样啦，一路引导翻佢嗰个单位嗰度。咁之后 即系嗌到翻去嗰屋企， 咁之后就冇再打过嚟啦。但系嗰个单位系真系望住空嘅，那个单位系。 哦， 即系点啊？ 即系嗰、那个好空嗰间屋，唔知系空宅咯，空晒咯。 嗯，咁意思冇人住啫，即系荒废咗。 哦，即系荒废咗嘅屋。 啊，荒废咗。 咁都好空噶啦，系啦。咁 曾经咧，即系嗱，而家咁样讲起有个咁嘅故事啊。 嗯嗯嗯。 有一个朋友咧，做消防。 系。 咁佢就同我讲咧，佢入职嘅时候，佢就唔系够家里大厦嘅。大火，咁佢同一间局咧，咁有啲即系长辈啦，嗰啲就系真系救嘉利大厦嗰班消防员。佢话咧喺佢哋火警发生之后几个钟，咁其实消防咧唔系话哦，你喺佐敦就净系佐敦个局嗰啲去救嘅，因为佢不定会调配其他局嘅地方嘅人嚟去。一路去轮流去入去火场救噶嘛，咁、其中有啲师兄入去咧，就话见到楼梯好多人喺度，但系而嗰啲人咧，佢睇落去佢系觉得佢哋准备要逃走，即系好慌张、好惊，我要走啦，咁火警啊，要跑啦走。但系佢哋好肯定嘅就系话，你呢场火烧咗三四个钟以上，你冇可能喺嗰个咁高温嘅地方都仲。是一个人咁样完整话阿 Sir 你救我啊我要走啊咁样嘅。但係当其实佢哋啲前辈啦就真係见到有呢啲嘢。 咁即係佢係而家係现场嘅时候见到㗎喎。 係啊当其实火警嘅时候发生。 哇佢即刻现形咁猛呢即係啱啱死啱啱嚟喎。 係啊其实我有諗嘅到底佢係唔知道自己已经 死咗。 死咗啦、啊、所以佢仲有嗰、那个、啊、我要去求生嗰个意识。 应该係啦应该係咁样。 係啦咁跟住我又问啦我话即系点解你哋啲师兄见到咁可以做啲咩咧？咁我又或者如果你真系见到条尸咁，你救唔救佢咧？即系我以我知啊， 你都讲系消防 系消防，咁啊以我知咧，佢哋就一定系救生就唔救死住， 有佢烧住先啦。 系啦，就一定系咁嘅。咁我话咁你入到去，你点样分嗰啲系人啦、啊？即系佢会同你求救喎、 啊。 你点知佢 啲系啦？有啲以火焰嗰啲热力咧，嗰啲浮起晒啲人系咪咧？ 佢系啦。咁我话你点知嗰啲系人啦、啊，定还是？即系灵体定点咧？佢话佢好肯定嗰个火场烧到通晒嘅、你冇可能企得到喺度若无其事。你救我啦！咁一定冇。 呢、這个肯定唔系人啊！ 系啦，佢最话唔系一两个啊，即系譬如系楼梯转角咧，佢话系聚集咗一班人，十几个都系咁样嚟。 咁佢行埋唔埋去啊？ 点解佢唔自己行出嚟？ 咁即系唔系啊？因为咧，佢哋嗰个工嗰、那个工作咧，系阿 Sir 上面有 order 落嚟俾你，你要入 去 个 工 装。 佢嘅意思话，点解个佢嗰班人自己唔行？ 我就 嗰班人已经系摆明系，摆明系漏嘢嚟啊！咁就嗰班人有料到噶啦， 根本就走唔到。同埋咧， 死咗 啦！喺佢哋呢个火警发生啦，即系其实嗰个火警烧咗剩之几个钟啊嘛，即系烧成日噶嘛。咁喺个火警烧咗十几个钟嘅时候咧，其实佢消防局咧系不停有电话响、而系嘉利大厦嘅电话打佢去消防局，话、喂，我而家呢度有火警，你嚟救啦咁样。 系啊，我都听闻过系咁样，系咯。咁最谂系又惨叫，唔系惨叫咁，成日都话听到呢啲咁嘅声啦。 系啊， 其实都好猛啊。而家好似系做咗一啲某商场、啊， 重新翻新过嘅一个商场。系啦、啊，你有冇上过去啊？ 好似去食过嘢啊嘛。 我有一次有去过嗰度嘅地方。 系啦、啊，系咯、啊，佢、一路食嗰时候，可能谂起啊声跳落嚟嗰下嗰啲影啊咁样，因为新闻嗰时都有卖啦，睇住啲人系跌落嚟啊，即系。好想求助嘅，想直情，即系原来人咧惊烧嘅时候咧，宁愿跳咯， 系噶， 系咯， 痛噶嘛， 系咯，宁愿跳咯，咁高宁愿跳落嚟咯，咁变咗嚟讲，当时有火光嘅话咧，人咧就系黑影啦，即系变咗好似黑影咁啊，又夜晚咁样跳落嚟嗰下，咁都有，我脑都有呢个画面嘅，我当时睇新闻系睇到咁样，系啊，呢个 free fish 系咩意思啊？哦。系啦， 冇事嘅， 冇事吓嘅。我哋呢度都其实几灵异嘅，间中有啲古怪声，唔知道你听唔听到嘅咧？系我哋听到定点咧？系啦，咁我跟住嘉利， 同埋我后尾而家即系佢翻新咗一个新商场之后啦。咁、有一次就阿黄夏慧啊，夏慧姨生日咧喺度搞生日啦。 诶、系啊，我又上去、啊。 系咩？你又有去啊？几年前嚟噶？ 系啊， 我 喺度、啊。你我啊啊我。啊！时用仲嗌我添，跟住叫我俾个位我坐，同潘叔叔我同阿边个上嚟嘅啊 ，Edwin 系 OK 系啦。我嗰阵时就我有上去嗰个地方嘅，但系嗰、那个 地方很怪的，因為而家新裝修咗之後，佢嗰個每一層其實個面積唔算很大啦，即係冇普通商場咁大啦。而嗰次有夏威夷擺嗰個幾圍咧，即係嗰個十零位咧。咁係一個就咁長方形咁樣嘅 area 嚟嘅， 好逼人啦、啊！我都冇位坐，咁我趕住做節目走咗。 而我去到嗰度咧，我係望到好多黑影係黐住咗啲牆邊。 哇！我早早訪問你啦。 我嗰日我去到我已經同 Edmund 講噶啦。 我同 Edmund 上嚟嘅喎，Edmund 喺樓下等埋我。師傅嚟咗未啊？喺度等我先上去喎。我上咗去，跟住因為我同 Edmund 去翻去 Edmund 去做節目，咁樣噶嘛。 跟住我仲同阿 Edmund 讲，我呢度好似都怪怪嘅，你有冇咁嘅感觉？佢冇，佢我都见唔到。 唔知噶。 咁但系其实我见到嘅就系有啲人影黐住晒啲墙边咁咯。 嗯，系啦，咁嗰日就约咗我做节目做嘉宾嘅，咁佢又约咗我喺度等，跟住一齐入去，入完去，佢话佢先走先，咁你先走先啊？咁最后屘都系佢先走先。我唔理佢，我转头见啦，咁样佢走先啦。走完佢影咗两幅相，佢走咗，跟住又到我坐喺度，跟住就唔知点样又影几幅相，跟住我都走啦。 但系嗰个地方系 太逼啦， 系唔系咁舒服嘅？你入去个感觉，就算佢翻身咗咧，都系唔系咁舒服。 吓、好爆咯，净系好逼人咯，好似嗰个请帖多过啲位咯，所以我都觉得照走啦。系啦，咁啦，咁真系好爆，你觉得冇错咯。 唔系啊，即系可能除咗人之外，你系有个压迫感喺度噶，嗰个感觉系。 佢尽量做到啲光咧，都好光嘅，间嘢都几残啊。 系啊系啊，做到好多灯噶。 嗯，系咯。最近冇嚟见唔到你嘅，我系同 Ice 嗌我嘅，当时 Ice 嗌我。 有啊，我要同 Ice。 啊，师傅你好靓仔啊，咁样 Ice 咁讲啊，冲埋嚟咁。 都唔知系唔系。 系啊， 好啦，下一次再见啦。